第115集，罗明瑶勉强拉出一点微笑。 好。 罗妈妈摇摇头。 哎呀，算了，我们也不逼你，路都是你走的。都说孩子大了，出笼的鸟，当父母都护不住的。你的日子呀，你自己过去。 顿了顿，又强调说。 但是房子要早点看。不买房子以后怎么娶媳妇啊？男孩子家里头没家底儿，谁家能看得上呀？你是男孩子，你就要有做个大男人的样子，要养得起一个家。 罗明瑶前面听得正感动，这会儿又回到了结婚的话题，只能讪笑两句，赶紧端饭出去避开战场了。赵斌在清北院区门口一个小摊上买了豆浆和馒头，边吃边去坐公交。以往下夜班他都会等着中午坐班车回去，但是今天罗明瑶要回来了，他只想早点回去，所以也不等了，一早下了班就往回走。公交地铁转了几趟车，才终于到了家门口。开门就闻到熟悉的饭菜香气，他深深吸了一口。罗明瑶还在厨房忙着，听到赵斌回来，只探头出来看了一眼，眼角嘴角都弯着，显然很开心。赵斌心里也十分轻松愉快，飞快地换了鞋子进去，就把人抱住一通胡乱亲吻。罗明瑶面前的锅里正是爆油星子的时候，他怕油星子溅上来把赵斌烫着了，往后顶住赵斌扑上来的身体蹭了蹭他，示意他先放开。赵斌很久没跟他分开这么长时间，一个多星期想得抓心挠肺的，这会儿终于把人抱在怀里，根本不想松手，被他蹭了两下就直接耍了流氓。 怎么这么着急？ 他贴着罗明瑶耳朵低声道。罗明瑶又急又羞又生气，急是锅里菜再不翻一下怕糊了，羞当然是心里确实是有点想法，气还是赵斌这么直就开始耍流氓。他忍不住往后要给赵斌一肘子，但打到人身上就是不痛不痒的一下撩拨。赵斌再也忍不住了，伸手过去把火给关了，捧住罗明瑶的脸狠狠地吻了下去。中午做了一半的菜扔在锅里，两个人点了外卖。罗明瑶一边吃一边给赵斌讲回家发生的事情，父母对他学习和工作的不理解，还有不停催婚的烦恼。讲到后面又想起罗妈妈问他的房租买房子的事情，他叹了口气。 一开始我觉得爸妈是根本就不懂我，只想管着我，可是到最后妈妈说早点买房子，家里给我出钱首付，我又觉得他们还是想我好的。 这是两件事，为你好的是有的，但是把你管着的也是有的，你最终要让他们知道你是个独立的人，你有自己的路，不需要跟其他人比较。对你的好你要记得报答，但是不要因为对你的好就接受那些强加的束缚。 罗明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然后感叹道， 其实这次回去我突然发现爸妈都开始老了，都已经开始生白发了，老爸开始出现高血压的情况，老妈的膝盖也经常疼，出去跳广场舞的时间都少了。我突然觉得有点慌了，以前我总觉得他们变老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，但是现在突然一想，我才发现原来他们都已经50多岁了。现在他们开始谈什么时候退休，以后退休金拿多少的事情了，而我不知道还有多久才真正有能力去赡养他们。 小明， 赵斌放下筷子， 我觉得你把责任跟义务扛在自己身上太多了，赡养父母很好，但是不要把这个担子一直绑在身上。你的人生那么长，都是你自己的，你不是来还债的，不是来报答谁的。父母不会希望自己孩子过得难受，不要想太多爸妈会怎么说，你努力过得好，过得开心，过得幸福，才是最好的回答。也许他们会因为你没有结婚，没有生孩子，没有给家里多少钱，没有大房子，觉得一时少了面子，但日子过到最后都是自己的，我相信他们会理解的。 罗明瑶捧着饭盒轻轻地点了点头，向赵斌露出了释然的微笑。 八月份也在高温和忙碌中匆匆过去，九月份到来，罗明瑶正式去医院报到，开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从2017年全国推行以来，已经是所有医学毕业生成为正式医生之前的必经之路。规培一般有两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三年，轮转大内科或者大外科，第二阶段两年，主要是专科学习。本科生一般报名参加的就是五年的大规培，研究生一般要求三年就可以了。没有规培证的医生在一些大医院甚至不能单独值夜班，绩效奖金上也比规培结业的正式医生低 0.2 至 0.5 个系数。罗明瑶的前两年是第一阶段，在大内科轮转，第三年作为第二阶段，在内分泌科轮转。他刚过去报道，就听到几个同样的研究生抱怨： 听说今年新出政策是专业型硕士，毕业出来就能拿规培证，气死我了，我就是专业型的，还得跑出来专门规培三年。 其他人安慰他： 哎呀，算了，我们这一届就是倒霉，什么坏事都安排我们身上，好事都落在后面人身上。 罗明瑶听到这个也略为郁闷，不过他是学术型硕士毕业，这方面也没有优势。很快分组名单出来了，报不同专业的规培生组成一个小组，以后都是以小组形式在各科室轮转，一组五到六个人，不同科室也大多不同院校，拿到分组名单谁也认不出来谁。罗明瑶看了一遍，发现没有认识的本校人，只能明天开始上临床再认识。他的前两年轮转计划也出来了，第一个科室就是心内科。 心内科， 赵斌中午回来吃饭时说， 心内科是个比较忙的科室，你以前待过，心里有数吧？ 嗯。 罗明瑶点点头， 以前转心内科就特别忙。 赵斌笑着说， 实习跟规培肯定不一样，规培生基本是 C 大附院一线主力，到时候上去什么事都必须得亲力亲为，有的你忙呢。 他夹了一大筷子菜到碗里， 到时啊，能享用你做饭的机会就少了，我现在啊，且吃且珍惜。 第二天到了心内科，跟科教秘书报道，认识了同组规培生和其他今天轮转来心内科的规培师兄师姐，然后分组到不同上级医生组上。每个组要考虑实力均衡的问题，新手和高年级规培生混合，男女性别问题倒没有考虑，在临床上基本男生女生干活没差别。这些做完，科教秘书简单介绍科室，又让护士长带着了解科室病房、治疗室、药品、器械放置位置等，以后众规培生终于和晨会结束的带组老师以及组上的其他一线见面。罗明瑶这回运气非常好，组上竟然有熟人，就是从介入室回临床的李盼秋。带组老师一看他俩认识，直接就说， 正好，那就盼秋带这个，小罗没问题吧？ 李盼秋欣然答应，罗明瑶也赶紧两边鞠躬，又是说谢又是表态自己会认真学习努力工作，这个规规矩矩的样子逗得几个老师都笑了起来。两个人也没来得及怎么寒暄，就跟着带组老师去查房了。李盼秋管了五个病人，现在是组上管得最多的。罗明瑶老老实实跟着他，给他报病历夹，还拿出小本本记录他的和上级的指示。组里20张床，昨天五个新收，8个病重，查完回来又是久违的腰酸背痛。心内科的节奏还紧张得很，刚查完房，今天第一台上介入手术的病人回来了，罗明瑶又跟着李盼秋跑进病房查看病人。那边今天上午要点出院的病人又催着要出院证，还有几个病人要问检查结果，家属要详细了解病情，几个重病人医嘱还没来得及下，电脑还得抢着用。李盼秋让罗明瑶帮个忙打出院证给病人，还好罗明瑶系统熟悉，这些简单操作完全没问题。其他组上的新手还在自己师兄师姐指导下熟悉系统，更是手忙脚乱，一个上午简直整个科室都鸡飞狗跳的。